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八集，给你过生日。蒋婉没想到，这个愿望实现起来，需要整整十年。2月17号，蒋婉生日当天，文静带她去餐厅吃饭，包了30张餐桌，每张餐桌上都放着3层高的蛋糕，每一个蛋糕上都写着祝蒋婉生日快乐。蛋糕上的蜡烛从1根到30根，代表着蒋婉从1岁到30岁。蒋婉从进来那一刻就处于极度诧异的状态，他看见蛋糕上的字，认出自己的名字，也看到后面那几排桌子上摆满了蛋糕，他却还是难以置信地问文静：“ 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蛋糕？”“ 给你过生日。”文静拿出一根长长的火柴，将蜡烛点燃，冲蒋婉道：“快许愿。” 你从电脑上看到？ 我查了很多资料，看了很多视频，视频里的那些女生很开心，一直在笑，还会主动献吻。说到这里，文静顿了顿，看向蒋婉，面露困惑：“为什么你不吻我？”餐厅被包了场，除了服务员就没有旁人了，而服务员此刻都不在，只有他们两人。蒋婉凑过去亲了亲文静，踮起脚尖附在他耳边说：“ 谢谢老公。” 文静偏头亲了亲他的脖子，低音炮似的声音质感醇厚：“不客气。”两人从第一桌走到第30桌，蒋婉吹了30遍蜡烛，整整许了30个愿望，甚至还给文静的队友许愿，祝他们快点找到女朋友，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许什么愿了。他如今生活美满，没有任何遗憾，每天醒来时看见身边文静那张脸，就觉得今天的空气都是甜的。最终蒋婉打电话叫了铜锣烧一行人过来吃蛋糕，因为蛋糕实在是太多了。铜锣烧几人并不知道蒋婉过生日，到了餐厅放眼看过去全是蛋糕，他们足足惊了10秒才冲文静竖起大拇指：“ 阿静是真牛。” 因为几天前的情人节，文静还在直播打游戏，粉丝都在弹幕上刷：“ 静哥今天怎么没有带嫂子出去过情人节呀？” 盲猜，应该是晚上有活动。 哎，兴奋的搓手手，锦哥能不能透露一下，给嫂子准备了什么惊喜呀？ 激动啊，静！妈妈太欣慰了。 随后，众粉丝就见文静抬头，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 我们不过情人节，我们不是情人，我们是夫妻。” 屏幕上飘满了点点点。铜锣烧看了直播后赶紧打电话告诉文静：“ 不是阿静，情人节不是情人的情人节，是情侣的节日，也是夫妻的节日。”“ 那为什么不叫夫妻节？”“ 哎，说的还有道理，我竟无法反驳。” 最关键的是蒋婉也不赞同过情人节，因为他早上跟文静一起跑步的时候，路上遇到很多卖花的小姑娘，还碰到好多情侣在街上手拿玫瑰当街拥吻，文静有样学样就要来吻她，被蒋婉拒绝说不可以在街上随便乱亲后，文静蹙着眉问她：“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？” 据铜锣烧所知，文静和蒋婉的情人节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，因此她根本不知道蒋婉过生日 文静会买30个蛋糕，会在同一天把蒋婉以前的生日全补了一遍。 姐姐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过生日，也没给你买礼物，那个这样，你想要什么我们给你补上，你看好不好？ 驴打滚几人问，铜锣烧也点头附和。 对面就有商城，我们待会儿去逛一圈，姐姐喜欢什么就拿什么，我们来付钱。 不用，你们帮忙把蛋糕分下去就帮了我大忙了，我什么都不缺，也不需要礼物的，谢谢你们，心意我领了。 铜锣烧几人狂吹赞美蒋婉。 姐姐人美心善， 姐姐蕙质兰心， 姐姐温柔美丽， 嚯，姐姐牛。 晚上的时候，铜锣烧几人还是去了蒋婉的直播间，为她刷了礼物，不是很贵，因为他们经济方面比不上文静。文静一直在刷礼物，从蒋婉开播那一刻她就在刷。 文静，别刷了。 可是我不知道该送你什么了。 文静就坐在蒋婉边上，听到她说话便放下手机转向她。 你跟铜锣烧说你什么都不缺，那我该送你什么？ 蒋婉心底一暖，忍不住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。 你已经送了我很多东西。 文静看着他，眸色认真极了。蒋婉，你说直播的时候不可以接吻的。 我就只是碰了一下你的脸而已。 弹幕全疯了。 我听到了什么？ 阿静说他们在接吻，笑死！ 盲猜，这一次是嫂子主动的。 加一。 屏幕上，一群粉丝都在刷“再亲一个”。蒋婉脸红如血，她低头解释：“ 没有，我们刚刚没有。” 文静凑过去吻住蒋婉的嘴唇，蒋婉面红耳赤地推开他，却还是被他吻出了声音。蒋婉羞愤欲死，脖子都红了，就听文静冲麦克风道：现在有了。弹幕又炸了。 现在有了。 嫂子内心逃离地球，逃离文静。 楼上把我笑得差点满地打滚。 蒋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自己蒙在被子里，没一会儿文静也钻进被子里，低声问他： 你在干嘛？ 蒋婉捂住眼睛： 我想看见你。 文静去亲他的脸： 为什么？ 因为你太坏了。 蒋婉被他亲得边躲边推他： 走开。 我不走。 文静将他搂进怀里，下巴抵在他颈窝蹭蹭，用醇厚质感的声音喊他： 老婆。 蒋婉脸一红： 少来这招。 文静沿着他的颈窝吻到他的唇，每轻轻吻一下就低低喊一声： 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 蒋婉再也没办法生气了，只能环住文静的腰柔声说： 以后不许那样了，知道吗？ 哪要。 行吧。文静根本不明所以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